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说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87集，几位帮主觉得只进一队不保险，容易让后面的人跟着犯蠢，因此商量片刻，敲定五支小队为一个梯队，把视频合在一起研究。等江晨他们凑齐人要打的时候，几大帮会已经磨到第二关了。众人见他们这就要进副本，劝了劝： 你们再等等呗，让我们多推一点，给你们扫个雷。 唐副董呼了声，看向江晨： 嚯，这是成了全服的希望啊。 你们不要手杀了？ 对外期间不搞内乱。 江晨觉得没必要，但能理解，玩游戏当然是想玩到最好，让所有人都膜拜。陈星应援开服至今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，玩家们都想让他继续牛皮才会全服打本，所以从来不喜欢打本的精进联盟都下了场，而他享受着这个成果，总不能无视众人的努力，说一句我不 care。 众人见他沉默，有些迟疑，他们也知道这是把压力扔在了大佬的身上，不太好。 那啥，大佬要是想现在打就打吧，我们把视频给你们，你们先瞅瞅。 江晨拿到视频，原地和队友看了一遍，众人期待地望着他。 哎，怎么样，有没有能卡 bug 的？ 暂时看不出来，你们呢？ 方景晶几人一起摇头，众人的心刷得一凉。 只能硬的， 说不好得现场看。 那你们是等着第二关磨完，还是这就进了？ 方景晶几人看向江晨，让他决定。江晨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，便决定再等等。周围有一群小号观望，见状把消息发到论坛上： 报，两位大佬想打本被人们劝住了，他们呢正用命给两位大佬躺雷呢。 萤火照梦的玩家痛心疾首： 他们厚颜无耻。 萤火照梦里的小号也不少，见那些大佬都挺安静的，不清楚他们在干些什么。直到下午，有眼尖的才发现一个震惊的事实，也发到了论坛上： 报，萤火这边突然出现一批陌生号，各个装备好的不行，我觉得大概率是新买的号，扒了原本的角色装备给他们了。 买小号意味着能多打好几次，如果他们已经摸到 BOSS， 来个两三次就能通关。陈星应援的玩家也跟着痛心疾首： 他妈丧心病狂。 江晨下午刚上线就被一群人围了，人们把事情一说，告诉他萤火那边厉害的几批小号已经进去半小时了。他们见大佬也要进本，纷纷开口： 正常打，别有压力。 咱们这才第一天开荒，死了也没什么的。 对，别理那些货。 江晨淡定地点头，带着他的小队进了副本。众人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，在心里默默打气，等着他们凯旋。只是朦胧间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一时也说不清为什么。 几秒后有人回过味了， 大佬的队伍是不是没治疗？ 其余人一齐震惊， 我去， 是啊， 不仅没治疗，貌似也没有辅助，一群人的心顿时哇凉哇凉的。好在白龙谷知道内情，告诉他们那些以前都打过职业，这才让人们踏实一点。 你咋知道的？ 以前和顾问找方队指导，方队叫了一批人，里面就有追风和贝贝最可爱，说是退役的老选手。不信你们问问顾问和金十六他们。 话说回来，顾问干啥呢？咋不过来呀？ 顾问这时正巧路过，闻言扫他们一眼，冷着一张脸，顶着陌生的小号进了副本。荧惑他们那边给他们的启发，金十六几人扬言要捍卫战场，便买了小号继续打。一群人低调进本，打得贼拉刺激，然后被 BOSS 挨个弄死，团灭了出来。顾问沉默地盯着他们，金十六几人也看着他，一脸懵。 还打吗？ 要不复个盘再试试。 顾问点点头，把他提为副帮主，示意他带队研究，不奉陪了。和他们的惨烈不同，江晨一行人打得极顺，这是满级里最简单的五人本，他们买了几种顺回的药，不需要治疗也能扛过。而队伍里有两个剑客，伤害量控制在前两名，乱仇恨也不必担心。钱送了，乱仇恨却没能送命， BOSS 很暴躁，眼见自己的血条即将见底，终于不倔强了。 你们给我等着！ 放完这句狠话，他扭头就跑，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见大殿后出现一条路通往后山，正是不归林。不归林黑雾弥漫，能见度不足10米，一条曲折的山间小路蜿蜒而上，两旁是黑漆漆的树林，看着十分阴森。副本第一关是野兽小怪，他们五只一个单位，藏在草丛和树上，前者近战，后者远程，随机分布，攻击很强。 第二关是沼泽陷阱， 躲避的路上还有伪装超群的食人植物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掉。而这两关几大帮会已经探完了，江晨和方景行实地考察了一下，依然没发现省时的办法，也不知是吸取了前两个副本的教训，尤梦派人重新测试过，还是本身就没有漏洞。他们只好按部就班的打，一路打过第二关，到了第三关。第三关没有小怪和陷阱，但由于被黑雾影响了这么久，小队的人会随机陷入混乱，并随机用技能攻击队友。来抢副本首杀，装备都是最好的，混乱起来是真的虐。唐副董看着江晨， 你说你万一混乱给我们来个连环爆破，这谁受得了？ 江晨刚要回怼，就发现角色不受控制了。与此同时，几人只见他身上黑雾缭绕，冲着他们就过来了。 是 方景行顿时笑出声，这种中奖的事儿，自家封印师必须有份。几个人二话不说一路狂奔，然而江晨用的是神器，加了攻击距离，他们根本躲不开。杜飞周回头一剑把他冰住，这才得到了喘息的功夫。几秒后江晨解封，继续追杀他们。唐副董一边跑一边对身边的人道， 要不咱们就别手软了，打他一顿吧。 旁边的贝贝最可爱没开口， 身上开始冒黑烟，拿着剑就冲他砍。唐副董又骂了声，急忙躲开。副本里一片鸡飞狗跳，不停地上演自相残杀的戏码。好在几个人都不是菜鸟，整个关卡过得算是有惊无险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 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